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谢池手指附上照片，摸了摸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又躺回何峰身边，看了他许久。谢池凑近些，轻轻吻他的脸颊，刚要离开，何峰笑着搂他进怀里。 偷亲我？ 没睡着啊？ 感觉到你亲我就醒了。 要再睡会儿吗？ 嗯，哪种睡啊？ 会做梦的那种。你还有力气、啊、 废话。 要不去吃点东西吧。 吃饭不急，等会儿。 直到天黑，两人才懒懒起身。先前谢池为他量过身，虽然没收到定金，却还是做了一套西装。何峰没有穿，西装有些招摇，眼下不太适合。谢池便找了一件尺寸差不多的长衫微改了，给他穿上。他们去的是谢池常来的一家小铺子，地方偏僻，位处在一个小巷子里。老板是个年轻漂亮的寡妇，手艺很好。店里客人少，环境简陋，却干净整洁。热菜慢，先上了些糕点和包子，都是南京特色的小吃。何峰夹了一块递到谢池嘴边。不要，有外甥在。 那你喂我。 你是小孩子吗？ 是啊。 噎死你。何峰嚼两下便囫囵吞了下去，老板送来两碗面，何峰接过来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第一次见你带人来，这位是？ 丈夫。 谢池没有否认。 哦，你结婚了呀，我还以为你单身呢。 他出了趟远门才回来。 真好，真般配啊！我去炒菜，你们慢吃啊。 好。 这老板有眼力啊。 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？ 快两天了。 昨晚怎么不说啊？ 不是顾着吃你了吗？ 陈姐，麻烦再来一碗面。 哎，马上好。 谢池低估了何峰的饭量，不过再想想，人高马大的汉子，昨儿又卖力一夜，也正常。出饭店已经很晚了，路上鲜有人迹，他们手牵着手在大街上慢悠悠地晃回家。这么些年，何峰从不会像这样悠闲地散步，即便陪别人溜几圈，心里也装着谋划与厌恶。他静默地望着前面的路，握紧心爱女人的手，享受难得的一丝平静。 如果没有战争，说不定我们已经儿女促膝了。 , 笑什么？ 我们俩都睡这么多回了，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 我哪知道，还不是你不争气。 我不争气？对不起，那以后我争气一点。 你想要孩子？ 现在不想，以后可以要。你给我生吗？ 我要是不，你去找别人生吗？ 不是你肚子里爬出来的，那我不要了。 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空寂的街道静得上神心凉。 我明天走。 嗯。 不问我去哪儿。 不问。 为什么？ 知道了就会多想，好消息会，坏消息也会，不如不知道。不管你去哪儿，我知道你将回哪儿就可以了。 要是死了呢？ 那我也没有你的死讯，全当你还活着，再奋勇抗敌。等战争胜利，如果你还没回来，那我就不等你了。 不等我？不等我嫁给别人吗？ 嫁人也行，自己过一辈子也行。 你倒是让人放心呐，就算真的没命回来，我变成鬼也会找到你，陪着你。 你还信这个？ 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 为什么？ 没什么理由，就是突然信了。只是我这手沾了太多人的血，死后多半是要下地狱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到一块儿。 那我也是，一起下地狱。 你不一样，你杀的那都不是人，而我沾着很多无辜的血。 所以经常做噩梦。 你怎么知道？ 中午被你吵醒了，看到你满头汗，皱着眉头，表情很痛苦，还会哼上几声。 怎么哼呢？像你那样哼啊。 你可真讨厌。